你好，我是蔡仁。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如何用鼠标和键盘来操作游戏。如果一款游戏不能用鼠标和键盘操作，那我们只能当动画来看。所以在一款游戏中，鼠标和键盘的操作是必不可少的。有时候甚至鼠标和键盘都需要同时操作，比如 FPS 游戏，比如即时战略等等。鼠标和键盘的操作在 Pygame 中需要进行实时检测，这个在上一节我有提到过。然后我们可以对游戏画面进行操作。我们在 Pygame 中有两种方式可以检测和编写键盘事件，一种是使用 Event 事件操作，一种是使用 KeyPress 的函数来进行键盘的判断操作。我们先来尝试一下使用事件进行操作的键盘事件。我们在之前的代码中已经使用事件来判断是不是退出，你可以点击文稿，我们来看一段代码。在这段代码里面， Event 点 Type 的类型如果是 Quit 的话，就让 Pygame 退出。那么举一反三，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继续写一段代码。在这段代码里，我们判断事件的类型是 Key Down，也就是键盘按下的事件，随后我们再在下面的代码里判断 event 所返回键盘的 key 值是 pygame 点 tw， 这个 kw 是 pygame 里面定义的虚拟键盘的按键，代表的是 key 值为键盘 w 的按钮。所以你只要按下 w 按钮，代表的是 key 值为键盘 w 的按键。所以你只要按下 w 键，就会出现对应的操作。我们来写下一系列的操作代码。在编写代码之前，我们首先要来定一下规则。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主角的飞机移动起来。所有的飞机移动，我们在前面几节课程里面都有阐述。如果我们要让飞机在画面上移动起来，就需要修正飞机的 X 轴和 Y 轴。相应的，如果飞机往左侧飞，就需要减少飞机的 X 轴；如果飞机往右侧飞，就需要增加飞机的 X 轴；如果往上面飞，就需要减少飞机的 Y 轴；如果往底下飞，就要增加飞机的 Y 轴。我们先理清楚这些内容之后，就可以编写键盘操作代码了。我们先来修正飞机的 X 轴和 Y 轴。我们要在游戏的循环之外定义两个变量 xx 等于0和 yy 等于0，以修正键盘操作后的飞机坐标。在定义完了这些内容后，我们再来看看按键的定义。首先，和普通的游戏一样，我们将电脑键盘上的 WSAD 按钮用作上下左右的操作按键，所以我们判断了一系列的按键值，比如 kw、ks 等等。然后我们看到 xx、yy 的一系列操作，然后我们进行飞机的贴图和操作。我们看到基础坐标值是100，逗号300。我们经过键盘操作，对 XX 和 YY 进行位置的修正。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只要我们按下 WSAD 中的任意一个按键，飞机就会往指定的位置移动。所以如果你认为到这里按键的内容就结束了，那就错了。就像我们今天开头所说的， Pygame 下的键盘类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检测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对应的代码。是的，我们看到了 Pygame.key.getPressed 这个函数，这个函数返回一个 key 值。和 event 事件不同的是，我们直接可以在每一次循环内进行判断。返回的 key 是一个 tuple 类型，在里面存放了各种按键对应的值。如果没有按键，所有值都是0；如果有按键，其中一个值是1。再来看接下来的代码，如果 key 值的 tuple 里正好是 pygame.kw 的话，那么判断结果就是真。我们来将这个内容打印出来看一下。我们打印了 key， 按下 W 键，随后我们可以在游戏界面命令行里面看到一个输出。在这个输出里，你找到 email，那个1就是对应的 kw 值，在 key pygame.kw 判断的时候返回一个1，也就是 true， 那么就产生 yy 减等于1的操作，接下来就是类似的代码了，我就不再做重复的阐述了。看到这里，或许你要问了，那有许多的游戏都有组合键，比如我按下 Ctrl 键再按下 W 键，就会出现对应的操作，那又该怎么实现呢？你思考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两个按键写在同一个判断语句下？是的，你没有猜错，确实可以这么写，这就是组合键的效果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只要同时按下了 W 和左键 Ctrl，L Ctrl 的意思是 Left Ctrl， 左侧 Ctrl 的意思，那么 YY 的坐标值就减去2。我们操作一下就知道结果了。所以组合键可以在同一个判断里面使用 AND 连接起来。然后事情并没有到这里结束，请你将这些代码写在自己的电脑里，并做一下实验。第一种方式是事件判断，第二种方式是按键判断，这两种方式的区别是什么？看到区别了吗？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你会发现第一种方式只要按下一个键，飞机就会往指定方向移动一格。然而如果你一直按着这个键，飞机是不会移动的，要等你再按下键盘才行。而第二种方式，只要你一直按着这个键，飞机就会一直不停地往指定位置移动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？问题在于事件判断首先判断了 key down， 当你按下按键的时候， key down 已经被判断了，随后我们再进入 event 的按键类型进行判断。但如果你这时候一直按着键盘，key down 事件并没有被唤起，所以一直按着按键并没有起到作用，所以你要按下键盘松开再按下一次，飞机才会移动。而第二种方式在循环里面，只要键盘按下去就会一直返回一个 tuple 给 key， 然后再继续做判断，所以我们只要一直按着键盘一直会做判断，直到按下的键盘是 WSAD 为止。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下鼠标的操作。鼠标操作我们在前几节课程中也进行过介绍，我们再来温习一遍，并且添加一些新的内容进去。我们今天要把一幅图片贴在鼠标的位置，并且随着鼠标的移动而移动。你可以点击文稿，我们来看一段代码。首先我们要定义的一幅图片名字叫 mouse.png， 随后载入图片并且处理阿尔法混合，这在我们先前的课程中都有过阐述。随后我们看到一个叫 pygame.transform.scale 的函数，这个函数的意思是我们要重新将 mouse 这个 surface 进行缩放，其中缩放的大小长宽是40 ×40， 并且返回一个新的 surface。 随后在循环里我们获取到这个 surface 的中心点，也就是计算需要绘制鼠标的 XY 值，我们需要得到图片的长宽并且除以2，最后比例特开始贴图。那么我们如果要判断鼠标的按键怎么办呢？我们来温习一下上一次所讲的内容，鼠标的按键也是类似的判断方式。前面那段代码用到的是 XY 值，在这里进行代码获取。我们看到 pygame.mouse.getPose 函数获取两个值 X 和 Y 坐标，后面一段代码就是获取鼠标点击的内容，其中 getPress 函数下标0返回是不是左键点击，下标1返回是不是中键点击，下标2返回是不是右键点击，然后再做出判断。今天的内容基本就到这里了，我带你将内容梳理并总结一下。首先是键盘事件判断，这里会出现按一下键盘做一下操作的情况，问题出在 keydown 事件判断上，但如果你需要一直按键的判断，可以使用 getPress 的函数。第二，组合键可以写在同一个判断下，使用 and 连起来做判断。第三， getPress 会返回一个 tuple， 里面存放了所有的 key 值，只要判断 key 值是不是为 true， 就判断了有没有按键。第四，鼠标操作也可以使用 getPress 的函数，也是返回了 tuple，其中下标0、1、2分别代表了左、中、右三个按键。最后给你留个小问题，如果将组合键写在第一个按键的判断下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，我在